式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杨芳告诉奕山，英军实力非凡，并且广东弹民大多都是汉奸。奕山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杨芳接着说， 这屯聚在珠江口的疑兵有七八千，这么多人马天天要吃要喝，却不愁吃不愁喝，那谁把吃的喝的卖给他们的啊？弹民呐，他们是本朝的弃民，社会的垃圾，海盗的根源，依附在我大清体魄上的虱子和臭虫啊！珠江上40000船民如风如影，居无定所，皇上的恩泽雨露从来没有惠及过他们，他们对本朝也从无感恩戴德之心。船民和弹民一脉相承，内勾外连，英军施以小恩小惠，他们就趋之若鹜，为英军打探消息，代办食物。老汉我曾经派哨船兜击拦阻，他们一见我军就依附在英国兵船的庇护之下，皇上敕令剿灭他们，但他们数量太大，拖儿带女像苍蝇一样绞不尽杀不绝，动用军队绞杀船民和弹民，那等于打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呐。 将领具有狮子般的雄心，兵丁才会有虎狼般的勇气，统帅胸中有吞天土地的气魄，变兵才有所向披靡的力量。但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杨芳讲的可全都是泄气话。奕山等人意识到广东局势比预想的可要严峻得多。阿京阿说， 广东商人因为通商而致富，民人因为通商而生理，水师官兵因为包庇鸦片而发财，一说打仗他们唯恐逆意不胜，一说禁烟他们唯恐法纪不迟，以至于大小衙门汉奸前行，打探军情，转卖谋利，一纸情报可以售卖20个银元呐。我思来想去，恐怕患不在外而在内啊。 患不在外而在内的断语让奕山悚然一惊， 这话要是出自别人可以姑妄听之，可出自封疆大吏之口，那就让人三思了。一山没想到下车伊始听到的全是丧气话。哎，林大人，您有何见教啊？林则徐坐在末位，听见问话，这才悠悠说道：下官以为英逆已经深入唐敖，眼下只能亡羊补牢了。哦，如何亡羊补牢？英逆占据沈河，控扼住猎德和大黄教两大要害，如骨梗在喉。开仓贸易之后，行商们天天与夷商打交道，可密斥他们与义律说相，好言又劝英军退出两大隘口，我们则雇佣夫役密运巨石，敌船一旦退出，连夜填塞河道，天派重兵，此为其一。遇水上之敌必须有战船，广东水师的战船全数被焚，只有水师中营的三条巡船泊在镇口，广州府和盐运司各有一个船厂，必须叫两个船厂星夜赶造新船，此为其二。沙角、大角、虎门、列德、大黄教等要隘失守之后，我军损失的火炮不下800位，御仪必须有炮啊。佛山是机工巧匠辈出之地，应当增拨银两，敕令佛山地方官广募工匠铸造新炮，此为其三。尽快增募水勇，在佛山打造100余条火船，将柴草、松香、桐油、生漆置于其上，各船首尾用大铁钉定牢，连成一气，静候气象。一旦风向有利，与炮船一起放下，银叶出击，随攻随毁，两臂有效，此为其四。林则徐从箭袖里抽出一只信套，上有防御粤省6条字样。方才讲的是4条，在下共写了6条，恕不一一罗列，请大将军细读。黄鼎义的义城在小课堂门口探了一下脑袋。 哎，林大人，有听计。 林则徐起身朝门口走去。义山展读林则徐的书面建议时，小课堂里响起一片议论声，说造船的，说铸炮的，说木勇的，说练兵的，七嘴八舌，嗡嗡嘤嘤。用火船攻敌或许有用，100条船横连一气堵住整个江面，哼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。铸炮造船的银子从哪儿筹措呀？义大将军不是带来300万吗？杨芳凑到龙文耳边，手卷喇叭轻声说道： 龙中堂啊，林大人一片诚心，可惜是文人谈兵。 哦， 中听不中用。猎得水面宽200丈，深2丈半。大黄教水面宽107丈，深3丈。得用多少土石才能填塞呀？10000民夫2个月也塞不住。 等大家安静下来，齐共这才清了清嗓子。 皇上要我就任两广总督，是误把小才当大才啊。我不通晓兵事，当此次危难之际，有望在座诸公鼎力相助。我担心的是不请旨就开仓贸易，皇上迟早是要知道的。现在这生米已经下锅，请在座诸公想个法子，既要上达天听，又要保全大家的面子呀。否则，嘿，齐共没往下说，留下半截话让大家思量。杨芳说： 这有些事啊，可以瞒父母，不宜瞒妻子。 有些事可以瞒妻子，不能瞒友朋，有些事可以瞒友朋，不宜瞒同僚。这个理儿啊，也适用于广东。广东之局面不是三五年形成的，如何向朝廷奏报，请义大将军隆中堂和齐都县仔细思量。 杨芳这话言简意赅，明里说的是父子互防、夫妻互防、朋友互防和官场互防，实际上专指君臣大防。一山明白，如果真要把广东局势如实奏报，杨芳、宜良和阿京阿都得倒霉，自己指不定也有点什么危险。他对龙文和齐贡说，我看这事儿得慢慢来，可好？龙文和齐贡点头赞同，一致默认暂时不捅破各族朝廷视听的窗户纸。宜良说， 诸位大人，历任总督或钦差大臣南下，我们都在天字码头营衙，从静海门入城，现在应宜兵临城下，汉奸遍布城乡，我们要是敲锣打鼓鸣放礼炮，英仪就会珍惜啊。我和杨功夫、阿将军议了议，只好委屈三位大人从泥城门悄悄进城了。 齐贡知晓广州的九个汉城门和两个水城门各有用途，苦笑一声， 哎呀，泥城门是走流民乞丐和囚犯的城门，让英仪这一搅和，我们三个人竟然不能风风光光地走进广州城了。 林则徐独霸亭记，回到小课堂，杨芳问道， 少穆兄何事啊？ 林则徐小声道， 朝廷要下官去浙江效力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广州和黄埔恢复了往昔的繁忙，江面上帆篷林立，茶船所至，中外商贾通事买办在茶坊、仓库、纳税口、挂号口进进出出，抚恤码头的雇工们汗流浃背，手提肩扛，把一箱箱茶叶装到各国商船上。但繁忙的背景与往昔大不一样，静海营虽然重新开进黄埔岛，在江面上巡逻的却是英国兵船。以前通往商馆的路口由中国训兵值守，现在商馆由200多英国海军陆战队驻防。以前商馆前的小码头泊着清军哨船，现如今两条英国兵船像鳄鱼一样闷声不响地停在那儿。白天英国兵船的侧舷炮窗全部洞开，黑洞洞的炮口瞄准清军营盘，天黑之后各船击中船号，防范极严。中外商人在重兵对峙之下忙忙碌碌，若不是身临其境，谁也不相信天下竟然会有这种奇观。40天过去了，广州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云贵、陕甘、湘赣、川的7省援军源源不断开来，湖南和江西运来了300多位火炮，清军在城郊的村镇、矮墙、树林、岗岔和堤塘抢修了20多个沙袋炮台，只要先去伪装，立马就能开枪开炮。珠江两岸像堆满了火药的库房，只要有星星之火，立马就会引起惊天震地的大爆炸。行商们抓紧时间销售茶叶丝绸，码头内的佣工们连夜加班，各国船长装完货之后立即请牌离境，生怕夜长梦多。到了5月初，伶仃洋的商船几乎走光了， 扶墟码头内只剩下两条外国商船，人们越发忐忑不安，因为只要江面上有各国商船，英中两军就会投鼠忌器。可现如今贸易即将告一段落了，蛰伏的战争鬼魅随时都会一窜而出。不论怎么说，行商们大大松了一口气，他们不仅销售出了积年陈茶，还增销了20几万担新茶，亏损倒闭的压力得以缓解。粤海关也暗喜啊，他征收了170多万元关税和船钞，空空如也的关库里此刻堆了半仓的银子，义律也大大松了一口气。各国领事和商人不再纠缠他。据副监督参孙统计，英国商人抢运了5万吨货物，将给英国政府增加一大笔税款。广州城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外省来的17000援军驻扎在东、北、西三面的山丘沟壑内，几十里地面上鼓号呼应，旗帜连营。但是五月的广州炎热多雨，水量丰沛，这儿的雨啊跟别处的黄梅雨还不一样，一下就是密集粗壮的瓢泼大雨，无遮无拦从天而降。大雨过后立马就是骄阳似火，把山冈沟壑照得水气氤氲。按照当地人的说法，现在是瘴气升起的季节，花脚蚊子、黑斑蚊子、花斑蚊子开始繁衍滋生，水稻田、沼泽地和缓流沟渠内到处都有它们的幼虫。外省来的客军水土不服，饱受蚊锐的骚扰，疟疾、黄热病、登革热、霍乱这些个疾病接连爆发，如火如荼，势不可挡，军队近于瘫痪了。在段永福的陪同之下，杨芳到城外的东德胜兵营和四方炮台巡查。东德胜兵营位于广州城外的东北高地，四方炮台位于广州城的正北面，它是四座方形炮台的统称，分别叫永康炮台、齐定炮台、拱极炮台和宝极炮台。这些炮台环以堑壕，互为犄角，相互策应。段永福那是杨芳的老部下，镇店镇总兵降福死了之后，湖南兵群龙无首，杨芳命令段永福监管贵州、湖南和湖北三省援军，分守广州的东面和北面。疫情十分严重，外省客军远道而来，广东的库房内没有足够的帐篷和油布油衣，10个人用的帐篷挤住了15个人，兵丁们睡觉的时候连翻身的空隙都没有。即便已经如此紧张了，仍然解决不了宿营问题，半数兵丁不得不挤入附近的寺庙、民居和牛棚，不少人用木料和稻草搭起简易的遮雨棚，但这玩意儿哪抵得住横着下的雨啊？只要雨水一来，哎，遮雨棚外边大雨，里边小雨，外面不下，里面还滴的。在雨水的浸淫下，兵丁们的衣服、被褥总是湿乎乎的，许多人因为蚊虫叮咬，皮肤溃烂，眼膜充血，跑肚拉稀，高烧不退，肌肉和关节剧烈酸痛。饱受疾病折磨的兵丁们形骸枯槁，脸上、胳膊和大腿上全是猩红色的斑疹，重病号上吐下泻，口干舌燥，手指干瘪的像洗衣妇人，腹部凹陷的像小船，垂死者眼眶下陷，神志淡漠，像散了架的兽鸟一样耷拉着脑袋。杨芳拄着手杖，打着赤脚，穿着马齿草防滑鞋，在泥泞的山道上边走边问： 我说大口段啊，你这手下有多少病号啊？ 段永福说： 回阳公府1000多，安义镇标病倒了600多人，死了20多个了， 湖南督标病了300多，死了7个。照这个势头下去，还得死人。 有什么办法没有啊？ 我叫大伙房把干姜、附子和青膏草熬成汤，早晚每人喝一碗。每个帐篷里撒上樟脑和香葱，驱赶蚊虫。除此之外，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了。雨季是痢疾和疟疾的高发期，段永福提前准备了多种草药，可没想到广东的瘴气竟如此厉害，他可有点手足无措。杨芳说：“ 从广州城里啊，请几个名医，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。”请过了，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厉害的疫情。 杨芳和段永福曾经在新疆战场出生入死，那是老上司和老下属，能够交心交底儿。段永福问道：“ 杨功夫，听说皇上多次催促义大将军水陆并进，痛歼丑疫，要是遗传文风远遁，空劳兵力，为义将军试问是吗？” 杨芳叹了一口气：“ 哎，是啊，朝廷原先的机密之策是不错的，不知皇上是受了谁的鼓励，意气用事，怒而兴兵。军机处的大佬们不懂打仗啊，以为七省援军悉数到达就能把英夷赶走，却不知晓战争的胜负不完全取决于兵力之多寡。驱猫斗虎，10只猫它也斗不过1只虎。我军气不如人，那种差距不是3-5年就能追得上的。 功夫，为何不据实奏报啊？ 齐觉阁看出敌强我弱，他据实奏报了，主张机密忍让，结果呢？谤议纷纷，抄家所拿呀，大口断。皇上说了，谁要是再敢言辅，齐善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。有此阴间，谁还敢言辅啊？ 杨功夫，听说您和义大将军争吵起来了。 是啊，昨天督府大员们开会，老汉我与义大将军争执不下。义大将军说皇上催逼得紧，他不敢违旨，打得过要打，打不过也要打。外省援军必须成锐而用，否则就会拖得失老兵疲。我劝他不可浪战取败，他不肯听啊。 段永福觉得荒唐，这打仗不是赌气，打得过才能打，否则只会损兵折威，这他要怎么打呀？他 义大将军主张参照三国赤壁大战的战法，火攻宜川，在子夜时分突袭。他命令水勇们驾驭火船火筏顺流而下，使至宜川附近，点燃桐油等易燃品，跳入水中，潜游上岸。火船火筏撞上宜川之后，能把宜川全部烧毁。老汉我说，百战无同局。赤壁大战时，曹孟德的战船那是用铁链串在一起的，一旦着火才难以解脱。人家英军不然，他们的5条冰船连2条火轮船和10几条舢板散布在20多里长的江面上啊，间距极大。模仿赤壁之战，无异于照猫画虎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

北京时间二十